色的声音。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氨基酸、维生素 C、烟酰胺、皂基、抗氧化剂等等等等，它们是什么？有什么功效呢？知识开讲节目今天不讲化学，讲水润护肤。秋冬来临，各种水润护肤品热卖，要想解决不同的肌肤问题，成分是关键。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节目邀请资深成分党皂皂女王陈静谈水润护肤，拒绝瞎买，护肤成分党支招，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我是刘莎。知识开讲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六周日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分享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天气啊，已经是越来越冷了，又是刮风又是降温的，而这个时候呀，很多女性啊，各种水润护肤品添了不仅是一件半件的，而是成批成批的，叫囤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知识开讲就和大家来聊一聊啊，护肤成分党的事儿。你买那护肤品背后，它有很多成分表，那些成分都是干嘛用的？有的真的管用，有的可能真的不像他说的那么管用，到底该怎么去水润护肤啊？我们要听成分党给大家来支支招。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大家来介绍一位资深成分党，他是谁呢？他是皂皂女王陈静，很多朋友啊都知道他的名字，收藏香皂10年，做皂啊已经有7年了。他说他是小白鼠，是什么小白鼠呢？他是啊，热爱皮肤保养产品试用的小白鼠。你好，小白鼠。 哎呀，你好，主持人，我是皂皂女王陈静，很高兴又在这里跟大家见面了。 哎，陈静虽然叫皂皂女王，但是很多朋友他们其实啊，了解你是和你给大家讲这个怎么护肤，怎么做这个丝巾搭配，皂啊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重要的一部分，其他的这些副业，这些跨界你做的也是非常好的。 对，其实就从小爱臭美嘛，然后就把这个美的事业做成了自己的工作。 哎，没错没错，色彩搭配呀，怎么去戴漂亮的丝巾，还有让自己的脸水水嫩嫩的，然后用自己特别喜爱的这些。哎，我知道皂有很多的用途，可以洗脸，可以护肤，还有一些保养的成分在里面，对吧？ 对，因为它最基本的作用应该就是清洁，在这个清洁当中呢，它可能会加入一些别的成分和带来一些辅助的效应。 所以陈静呢，就是希望大家都能水水的、嫩嫩的、美美的、香香的。 没错，就你说这个话让我特别想起大学的时候 啊， 就是因为那时候不是说宿舍里边就有这个洗澡的地方，所以呢肯定是分男澡堂子和女澡堂子，对吧？ 我也想起来那个时候， 哎，你看那个女生的这个洗澡堂外边就是。是总有男生在那站着，他们可能不一定是等自己的女朋友，他就是为了看就这刚出狱的女生啊，但是粉粉嫩嫩，哎呀，水水当当的。 不说这大学女生了，我觉得现在看陈静依然是水水嫩嫩、粉粉当当的。哎，说一说吧，你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能这样子？数十年如一日的这样子？ 对，因为吃了防腐剂。 注意注意，我们今天谈到这个水润护肤这个话题，这里面还有防腐剂，但是那真是要提醒您注意，别掉那坑里面去。 没错，其实我当道长的时候，我就跟这个我们的主持人开玩笑，我说你要是自己肌肤缺水了，你都怎么做呀？ 我要自己肌肤缺水了，我都怎么做啊？我觉得呢，我自己这么做的时候吧，我觉得我做的挺对的。但是今儿陈静一问我，其实我有点心虚。陈静，我告诉你啊，我肌肤缺水，通常啊，我先用各种各样的这种比如说化妆水，或者是这种带有调整肌肤的各种水，因为我觉得 你要是缺水，那可不是直接往脸上上水，这是一 啊， 最我觉得啊，最简便易行的方法。但我发现有的时候用这个水吧，不准什么样的水，润肤水也好，这个水、收缩水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水，用完以后吧，我其实脸上还是特别干，有的时候甚至啊。我本身是混合皮肤，可是呢有的时候啊，你知道到什么程度吗？在冬天我的油区的地方居然能干到爆皮，一旦到爆皮的时候我就肯定要做面膜了。我为什么不太喜欢做面膜啊？是因为做面膜有的时候我觉得时间真是挺长的啊，你还得，它倒不是说面膜你要糊多长时间，大家千万记住啊，面膜你糊两小时那是我这样的人都觉得是不合理的。 那是毁容的。 对，但是你之前要做的特别清洁。你想面膜糊在脸上怎么也得是十几分钟二十分钟吧。 对。 如果你的清洁工作做不好的话，等于你虽然补了水，可是同时你也把脏东西都用那种方式敷压的方式嘛，也都已经给挤到皮肤里了。 对对对对。 所以之前那个清洁工作其实要做的特别的仔细。我觉得那个工作呀挺费时间的。有的时候一忙就不想做面膜了。实在不行了以后我做几次面膜，哎，我发现面膜确实比水儿好用。你是达人，我是非达人。 没有没有， 这就是非达人给达人的回答。 那我再顺便的再问一下啊，除了脸上，然后你会选择吃一些什么产品吗？或者吃一些什么食物吗？ 我什么都不选择，我在减肥，所以只要能不吃的就不吃。 我觉得流沙其实已经算是半个达人了。为什么这么说啊？就是我问一个女生，我说你要补水你都做什么？她说我就是拍水，使劲拍水，我带一个喷雾瓶，然后我觉得我干了我就往脸上喷，然后第二件事呢就是我就天天敷面膜，然后第三件事就是我让我妈天天给我炖猪蹄儿，然后但是吃到现在就发觉这脸依然干， 但是体重估计长了皮筋。 所以我听完以后我就说，哎呀，我们可能真的很多人都陷入了一个想当然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你做刚才说的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只解决表面 啊，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还是应该吃，但是不吃猪蹄儿是吗？ 因为这个肌肤啊它是一个深层的问题，所以我们在化学我们首先看一个保湿产品，它的这个作用力的时候，我们要看它这个成分是不是真的能够对我们的肌肤产生好的影响。但是又有一些产品呢它只是一个伪概念，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去伪存真。然后第二件事情呢，我就觉得说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被大家忽略了，就是清洁的重要性。因为很多人会觉得我就是一开始反正脸我就负责洗，洗完了我就保养，对吧？ 对， 水乳精华眼霜都上。现在的女生呢还比较进步，都开始用这个芳疗的方法，就是精油。它可能还会混合一些基础油脂去做一个因为一会儿我会介绍到啊，一些正确的好的保养的方法是会事半功倍的。但也会开始介入油的成分。我觉得这些都很好，但是大家都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脸洗干净。 把脸洗干净，这是一个说起来简单其实挺艰巨的任务。 哎呀，其实真的把脸洗干净这件事啊有太多可说了。因为在洁面的过程中你就会开始感觉到我的皮肤缺水一定是有原因的。 陈姐，我补充一下啊，你看我前面跟你说过了，我说我要缺水的话我经常往脸上涂水，但是我不用那喷雾，你知道是为什么吗？因为女孩子们经常外出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带妆的嘛。你要用喷雾的话，虽然好多的化妆品都号称防水，但用喷雾真的就能喷花了，所以我不用喷雾。你别看啊，你带了妆你用个喷雾能把这脸喷花了，但是等到你真要洗脸的时候，尤其一些防水的什么睫毛膏啊眼线液呀，你要想给它洗下去那真挺费事儿的，用油然后揉， 对， 然后用这个卸妆的那个卸妆的擦。其实有的时候我真是我卸妆的时候我觉得，哎呦，这么使劲的往下擦，我这也对皮肤的伤害。后来我就想我能不能我就素颜出去呢，但一想不行，素颜对不起大家，所以还是化妆。 对，因为现代的这个人吧都把化妆视作一种礼仪嘛，对吧？咱俩可能是不用洗头也能见面的交情，咱俩是不用化妆也能见面的交情。 我不熏着你。 但是你不是跟谁都有这个交情，对吧？那你可能还是需要有一个化妆的这个步骤。但是一化完妆以后，我们都知道我们在清洁的前提可能就是卸妆了。其实这个话题就很广了。我在这里呢今天先讲一个结论，因为我们后面要讲的内容还特别多。首先呢，不要期望用洗面奶或者用洁面皂直接去洗脸的时候就把妆卸了，这是不对的。 就专业的事情要交给专业的产品去做。 哎，这一点我也清楚，如果我化妆的话，我必须要用卸妆的，不管是油也好或者水也好。 对，那么卸妆的产品里头呢，主要是分为卸妆水，然后卸妆油和卸妆乳，那么还有一种是水油混合，你在用的时候呢，你再去通过摇晃让它们混合来卸。然后呢，一般这种专业的做法呢是眼唇分开卸，眼唇卸妆呢我是比较倾向于用卸妆乳或者卸妆水的 啊。对，但是你知道吗，我因为水卸妆水也用过，卸妆乳也用过，卸妆油也用过，我发现水和乳啊，它的卸妆效果其实要比油要次，油是卸妆效果最强的，我个人感受啊，可能也跟品牌有关系。 没有没有，其实这就是讲到我们学的这个基础知识了，就是油溶解油嘛。 嗯， 所以你可能会觉得卸妆油更好，但是呢我自己长期的接触很多的个案下来呢，我的小建议，我仅是我个人代表的建议，我会觉得混合性的肌肤或者油性的肌肤，混合性很明白，一般都是指 T 区油两脸颊干，我们把这个概念给大家先确认一下。然后油性肌肤呢，就是一年四季全年都是大油田，对吧，那种脸，然后就是苍蝇飞上去都站不住啊，那这个就叫油性肌肤。然后呢，像这两种肌肤的状况呢，你最好是用卸妆乳或者卸妆水来卸。我一会儿我们以后有机会再慢慢聊这个话题。然后如果呢你是干性肌肤，我是比较倾向于用卸妆油来卸的 啊。干性肌肤是要用卸妆油， 对，然后因为卸妆油在卸完妆以后会把这个有这个毛孔扩开的一个作用吧。 哎，你说的这一点也其实是我选择卸妆油的一个原因。我经常呀会发现我的肌肤是一阵一阵，有一段时间它可能呢会有那种闭口的粉刺啊，会有，但可能呢又有几个月没有。我用或者说我选择卸妆油也是想，因为有的卸妆油说它能够把你那个闭口粉刺或者导出你的油脂啊，我也是选择卸妆油的这个主要的原因。不仅仅是觉得它洗得干净，但是我怎么觉得没效果呀？ 没有没有，这个我们说用这个油来搓出来脸上的这个按摩出来这个脸上的这个闭口粉刺呢，是有道理的，但是这个油指的不是卸妆油。 哦，哇，我这个非达人继续来听达人介绍吧。 对，然后卸妆油呢，很多人，那我刚才说到了，就是不同的肌肤它会用到不同的卸妆产品，眼唇呢最好分开，因为眼唇的这个肌肤比较脆弱。那么卸的时候呢也非常简单，不要很粗暴，你直接化妆棉片敷上这个卸妆乳或者卸妆水，你就盖在你的唇部和你的眼睛停留一会儿，自然就擦掉了。 那种防水的眼线液或者睫毛膏也一样能够， 也一样的，就是自然就擦掉了。可以用卸妆乳。 那 并且这样呢很温和。卸妆油呢你可能后期还有，因为卸妆乳卸妆油它后期碰到水去清洁的时候也是有一个乳化的过程，带走这个残留的彩妆。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快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 氨基酸、维生素 C、 烟酰胺、皂基、抗氧化剂等等等等，它们是什么，有什么功效呢？知识开讲节目今天不讲化学，讲水润护肤。秋冬来临，各种水润护肤品热卖，要想解决不同的肌肤问题，成分是关键。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节目邀请资深成分党皂皂女王陈静谈水润护肤，拒绝瞎买，护肤成分党支招，欢迎收听。 那说完这几个卸妆的这个步骤以后呢，我们其实最后的关键点就落在一定要用专业的卸妆产品先卸妆，不要直接想通过清洁的方法，不要想用洗面奶或者这个洁面皂直接去卸妆。我们生活中有特别多很爱犯懒的女生就经常跟我说，哎，皂皂你家有没有什么皂能直接卸妆的呀？对，所以我把这个也跟大家重申一下， 要先卸妆然后再洁肤，大家注意这个顺序。 然后说到这个清洁呢，我们很多人呢就是会用到，你清洁的方法无外乎就这几种嘛，洗面奶，洁面皂， 我们其实传统的还有一些清洁的方法，在中国古典的记载里头哈， 什么皂角粉什么之类的， 对，特别多。 嗯， 但是我们就不说了，我们就是说现代的这些女生，她们大部分就是用这两种。最近啊，这种网上的评测也特别多。那很多人就会说，这个皂基的产品，含皂基的产品不能用。 对呀、啊，对呀、啊，说皂基各种各样的缺点，你用完以后，不管你是油田还是混合田，然后你的脸干燥，这个是罪魁祸首。尤其现在大家都强调水润护肤嘛，所以坚决不能够用这个皂基的这样的产品。可是，我也用了特别有名的很多的非皂基的那些洗面奶，我发现它好像真是洗不干净，所以我现在又回来用皂基。 对，因为可能皂基大家就会觉得啊，这种化学它是一种界面活性剂，化学的界面活性剂。 嗯， 然后呢，它能洗得特别干净，所以大家喜欢用皂基的产品。 对啊，它能有泡沫， 再加上现在后起之秀，比如说氨基酸洗面奶。氨基酸成分的特别火， 我没用过、 啊、还有什么这个不起泡的产品， 对，我听说过 啊。 嗯， 那我觉得其实有这么多产品已经眼花缭乱了，那我们来说说清洁原理，我觉得我把这个给大家讲清楚，其实你用什么产品已经不重要了。 我觉得说皂基怎么清洁特别容易啊，讲清楚，但是那些不含皂基的他们怎么清洁，反正我的感觉就是洗不干净，然后满脸油乎乎的。我用的还是很多朋友都推荐的几个特别有名的产品，我挨个的试过不成。 其实洗脸刷盘子跟洗衣服是一个原理。 我们接下来的刷盘子。 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家这个一个吃过的盘子哈，然后呢上面有这个残余的这个汤汁儿， 嗯， 有残余的这个油脂，对吧？ 嗯， 那我们可能就会用到这个液体洗剂，然后呢挤在这个盘子上，这时候它是怎么发生作用的呢？这个盘子上呢就有水，也不是汤汁，就是脏的水，对吧？ 嗯， 然后呢这个油脂呢就是油，脏的油， 对， 哎，脏的油。那如果你用一个液体洗剂呢，它这个界面活性剂是怎么去发挥作用的呢？我们都知道，一个油分子能结合一个水分子，一个水分子能结合一个油分子，哎，你看它是，对吧，成双成对的。 嗯， 那当我有这个脏水以后呢，然后就有水分子，那这时候呢有这个油去就给它吸走了。 嗯， 对吧，这个很好理解。但如果我有脏的油，那这时候去个水分子，哎，又给它吸走了。 嗯， 对吧，但是呢在这个液体界面活性剂里面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我们大部分的市售的这个清洁用品，不管是洗发水，沐浴乳， 嗯， 我是说大部分市售的啊、 嗯， 还有这个洗面奶， 嗯， 还有什么是这种洗碗巾， 我刚想说 洗车剂、 洗涤灵 啊，洗涤灵，对，它其实都是大部分都是界面活性剂，化学界面活性剂， 嗯， 它在化学成分里头叫 SLES， 嗯， 那它的这个分子式是这个。它其实就是利用它的清洁里面含有的这个氢油分子，然后呢去把这个油污带走，洗干净。那洗衣服也是这样的，你衣服上的汤渍和这个油渍也是通过这种清水清油的作用原理给它两头吸走，这样洗干净的。 洗脸就像咱们洗盘子洗衣服一样，它不是有脏的水分子和脏的油分子吗？那是因为我们在用皂这种清洁的时候，分子构成是由一个羟基分子和一个羧基分子来构成的。这两个分子呢，一个是清油的，一个是清水的，所以它们可以同时带走污水和污油，所以它的清洁是非常彻底的，很干净的。 陈静，新问题出来了啊！ 嗯， 刚才你说到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啊，这个原理大家都明白了。嗯、可是为什么我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我总是感觉带泡沫的啊，这个洗面奶比不带泡沫的洗面奶洗得更干净呢？这是我的切身感受。我跟大家来说一说吧。他们按道理说都含有这种表面活性的成分啊，可是为什么感觉这么不一样呢？ 我觉得是这个里边呢，它有一些增稠剂啊，或者说这个含有拉丝效果的拉丝剂，还有一些呢它可能就是增泡剂。不起泡的呢，它可能里头呢它就浓度没有那么高，第二个呢它没有添加人为的这个增泡剂、 哦、 所以你就会觉得它其实就是浓度降低了嘛，你就会觉得温和了。 嗯， 但是它还其实作用的原理还是皂基本身。但是说完这个原理以后呢，我就要说下一个敲黑板的小重点了， 就是不含皂基的那些产品是吗？ 我们在评测中，我们会单纯的把 含皂剂的清洁剂啪啦一下就推开了，这都不好啊，我们要用别的成分的。我跟你讲，抛开剂量谈科学都是耍流氓。你想想，你洁一次面，这个东西在你的脸上它停留的时间最多也就是三五分钟， 嗯， 对吧， 嗯， 甚至我觉得可能三分钟都要不了。我们有很多人洗脸是非常的迅速的， 嗯 啊，所以我就在想说，你把脸洗干净，如果作为最终目的，你找到适合你的产品是最重要的。 把脸洗干净啊，我觉得这个概念的同时，还应该再加一句话，还要不伤害啊这个脸。 哎，对， 很多朋友现在为什么选择这个不含皂基的产品， 嗯， 就是因为大家洗脸以后啊，当然有些产品，如果我觉得其实要有可能你用用洗涤灵可能更干净，但是呢，我虽然没有洗涤灵洗过脸，但是刷碗的时候你用洗涤灵肯定洗过手， 嗯， 你会觉得手上特别干， 没错。 甚至呢，有的时候吧，你还会有那种有的灼烧感啊。当然这是根据你洗的不同用的不同品牌的洗涤灵。 对， 正是基于这样的两种很多人的感受，所以大家又会说皂基产品会有这个缺点，就会选择无皂基的产品。我试过很多，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这种无皂基的产品， 嗯嗯嗯， 其实我只有一个原则，就是或者我的感受啊， 嗯， 它洗不干净，我最后又换成皂基的产品了。 对，其实我自己接触久了以后，我会发觉首先有一个喜好的问题， 嗯， 因为人自己洗的顺利好不好，产品会说话， 嗯。 第二个呢，我特别不崇尚过度清洁这件事情， 嗯， 这个过度清洁的原理就跟我们后面要讲的天天敷面、天吃面膜，其实相当于自杀，嗯，相当于就是自毁皮肤，因为你其实是通过过度清洁也好，或者说还是你的这个天天敷面膜打开你的这个角质层，就是让它无限制的，这很简单嘛，就说个特别直白的话，你把你的角质层天天都在泡发的状态， 嗯， 它完全没有一个可以去慢慢分泌油脂，你给它一个休息的时间，然后让它去慢慢的让皮肤达到一个很正常的状态。 所以有的时候我就两难，我是呢给它清洁得特别干净，然后让我自己觉得很清爽呢，还是说不过度的洁肤，但我总觉得脸上有那种油油的感觉，我接受不了。 我首先说一下，很多人都会有心理错觉，觉得一定要洗到那个搓的那个脸都就发出那种滋滋的声音了， 嗯， 就觉得我肯定洗干净了。未必，你可能只是把角质洗干净了，你毛孔里头脏东西没出来，既然没出来。所以我说选对产品很重要，嗯，还有就是我觉得用不用皂基产品取决于你洗的时间长度和浓度，还有就是决定如果这个洗面奶它里面是有皂基成分，但是它没有别的成分，这个东西太综合看了。我举个例子啊， 嗯， 我们一管正常的洗面奶里头啊，如果含皂基很正常，对吧？ 嗯， 因为可能大部分的洗面奶你看到泡沫丰富的都是由皂基产品来决定的， 嗯， 但是同时呢，这个东西持续用在你的脸上三分钟分钟，我不觉得它有多大的问题，因为你脸上确实就有那么多的脏东西， 嗯 啊，比如空气中带来的这个脏的尘埃，对吧， 嗯， 毛孔里头你想，特别是像雾霾，我们一个毛孔的直径可以拥抱多少雾霾，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我们如果我们双手环抱，现在听节目的朋友你双手环抱啊，我们把雾霾小分子就是想成一个一个的球，你知道吗？你能抱一筐的乒乓球， 这都贴脸上的这一筐的乒乓球。 对，你想你脸上多少个毛孔啊？你就脸上能进去一天，你只要在外活动哈， 嗯， 你想这个雾霾得进到你脸多少？ 所以我们应该这么去理解啊，我们所说的洁肤并不是说你的感觉什么样，而是要把你皮肤里面的不仅仅是表层的，还有稍微靠里一点的部分的这个皮肤， 对，没错， 深部的这些脏东西带走。 对，然后再加上你可能又化了妆，你又想你这一天彩妆防晒精华混合着雾霾的那些尘埃，哇塞，哇，你的每个毛孔里头都是一套水泥系统啊。 我刚要说你这是准备要盖楼的。 就是啊，所以我们其实你看每天你要清洁的这个过程就非常重要， 嗯， 因为你如果你不清洁干净，你用再多的保养保湿护肤成分它是没法被吸收的， 没错， 对吧。 知识开讲节目今天请皂皂女王陈静啊跟大家来聊一聊水润护肤，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知识开讲，继续来了解这样的一个内容啊，一定要记住，拒绝瞎买，只选对的，不选贵的。 世界瞬息万变，永远都有更多的未知等待着你，同流沙一起与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分享知识，传递快乐， 让我们相约在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你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氨基酸、维生素 C、烟酰胺、皂基、抗氧化剂等等等等，它们是什么？有什么功效呢？知识开讲节目今天不讲化学，讲水润护肤。秋冬来临，各种水润护肤品热卖，要想解决不同的肌肤问题，成分是关键。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节目邀请资深成分党皂皂女王陈静谈水润护肤，拒绝瞎买，护肤成分党支招，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今天呢，我们邀请皂皂女王陈静来谈一谈水润护肤。谈到了水润护肤，可能啊，收音机前不少的女性都有自己的心得体会，还有自己的心酸与泪水，当然了，还有自己越来越瘪的钱包。谈到了护肤啊，现在也有很多的不同的流派，有的人说自己就是崇尚自然型，用的越少越好，但也有的朋友说呀，我就觉得这个价格贵的可能是不是更有保障呢？而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一位资深成分党，我们要从成分来跟大家说一说。刚才说到了啊，卸妆很重要，卸妆之后的洁肤啊也非常重要，我想每一个人的皮肤都是有区别的。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陈静，成分党、美妆达人，你跟大家来说一说吧。各种的比较常见的或者比较流行的这些成分，它们的优点和缺点，大家自己衡量一下到底使用什么，可能大家就更清楚自己该选择什么样的产品了，好吗？ 对，没错。我觉得首先呢，我们会见到一些所谓的含皂基类的产品，这个皂基类的产品怎么去鉴别啊？只要含什么什么酸钠，含氢氧化钾或者氢氧化钠，那这个呢都是叫含皂基的产品，硬脂酸钠，对吧？然后这个就很好认，这个你拿到一个配方表一看。但是呢，我说过为什么要综合的来看，我不像别人说皂基我就一下就全都不行了，因为现在呢很多洗面奶里头它虽然有皂基，但是它可能别的成分也不错， 就是一边清洁一边又不会让你的皮肤那么干燥。 比如说它可能添加天然的甘油，一会儿呢我们再讲讲甘油的这个宝石哈。然后呢可能呢它里边不含一些过敏的成分，我们都知道其实现在有一种成分呢在欧洲已经是叫停了，但是在国内可能有一些这个产品在化妆品或者在这个洗面奶里头都还含有。 赶快说说这个坑是什么。 这个坑就叫甲基异赛唑啉酮，它是一种天然的防腐剂，但是它有致敏的成分，就是它能够可能诱发我们皮肤过敏。那你想对一些角质层本来很薄，像那种红血丝脸，那可能用了含这样的产品，它就会有 更严重了， 对，就会过敏，就引发可能起小红豆子呀，或者干燥爆皮啊。但大家就会觉得我这个是不是我洗面奶这个有皂基给就是洗得太干了诱发的，所以我说这个事儿你要综合看。第二呢，你看像我做手工皂，那手工皂就是典型的一个皂化反应，它本身就是生成皂基物质和甘油，但是为什么手工冷制皂啊，我再强调一次，它反而对肌肤大部分用完比洗面奶好，其实是因为第一，我没有在里面再去添加其他化学成分的添加，我生成什么呀，我就是能够清洁皮肤的皂基和天然保湿的甘油。一块手工皂里面根据配方不同，也就是说你用的油脂 啊，造化价不同，那它可能生成的甘油比例也不一样，但是大部分是在9%到16%，也就是说100克皂里面，你想有16克的甘油啊， 嗯， 甘油是天然保湿剂，甘油作用的机理很简单。它本来就是会吸收空气中水分的物质，它附着在你皮肤表面，它帮助你去吸收空气中的水分，你想你能不水润吗？ 嗯， 对吧？所以我就说，你看像手工冷制的洁面皂，它呢打做到了清洁跟保湿，但是呢它因为没有额外的去添加那些有害的化学成分， 嗯， 我说的有害比如香精， 嗯， 色素、防腐剂，对吧？甚至还有更多， 就是很多大家看起来可能让它更香啊更漂亮啊，但是那香和漂亮不能抹在脸上， 所以呢虽然它占了皂基党，我们就算它是负分吧，但是因为它没有那些东西它又加了很多分，而再加上又含甘油保湿它又加了很多分，最后所以它的综合评分超过了70分。 嗯， 所以就是会有很多就皮肤科大夫就甚至建议大家去用，比如说像斯塔夫洁面奶这种，他就会说因为这个是低泡的不会诱发过敏的，对吧？ 嗯， 但是其实斯塔夫它也是这个皂基产品， 没错没错， 所以你会看成分以后你就要考虑了，那我首先我是不是只需要清洁这件事儿？但是如果我有别的肌肤状况，那我可能就要避开这一块。 嗯， 那我说综合看啊很重要， 刚才我们说到的这是皂基产品的优点和缺点。 当然了，我反过来说，如果你去购买洗面奶，然后呢你的皮肤又不是特别的这种起包粉刺特别油，或者就这些情况你都没有的话， 就是你的严重症状啊没有非常非常的糟糕， 对，那么你就什么都不用太去考虑， 嗯， 你只需要考虑你在用的时候有没有致敏剂就行了。 嗯， 但如果你有刚才我说的起红包， 嗯， 痘痘粉刺痤疮，那你皂基产品我建议你也先避免。对，但是呢这个手工冷制皂你可以不避免，我不是给自己打广告啊，我是说因为你可以去避免很多化学危害，它的综合得分是比较高的，所以这个我还是要建议的。 我们刚才说到的是皂基产品，绝大部分的朋友的选择也是我的选择， 嗯， 那接下来就来说一说现在特别流行的氨基酸洁面。 嗯， 哎，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洁面方式啊，它怎么能够把我们脸给洗干净呢？ 那其实现在我们看到氨基酸洁面已经真的是火爆大街了， 对， 然后氨基酸洁面其实也非常的简单，它其实也是一个清洁的原理，在我看来也是水油分子的结合带走。 嗯， 但是呢可能它洗完以后因为它是相对温和， 嗯， 然后呢没有残留，就是氨基酸洁面我上次还专门去问过我的朋友，他们是做那种氨基酸的洗发液的。 嗯， 我就说这个氨基酸产品到底好在哪儿，他说你知道吗，就是我们有很多化学洗剂洗完以后是冲不干净的 啊， 但是氨基酸的这个洁面呢，因为它是相当于反应完了以后清洁干净以后，它是能完全无残留。 很多朋友啊选择氨基酸洁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啊，嗯，就是认为皂基产品的皮肤伤害性特别大， 嗯， 然后虽然能洗得很干净，但是呢也给皮肤带来了特别多的破坏，所以选择了氨基酸的产品。 嗯， 那就这一点啊陈静你怎么看呢？ 哎，我想法就特别简单啊，我觉得既然它是更温和的产品，首先它的成分就决定它是温和的， 嗯， 那么我们就放心的去用它。 嗯， 但是看的时候呢也是要去看有没有一些防腐剂的添加，因为我说了嘛是综合打分。 嗯， 如果它是一个纯度高的产品，那你就可以去考虑。 我们刚才谈到了啊水润护肤非常重要的是要把脸给洗干净了， 嗯， 谈了几种成分， 嗯， 那关于水润护肤啊把脸洗干净这一步还有没有需要补充的一些内容呢？ 嗯，基本上先这样吧。 嗯， 为什么呢？因为接下来又会说到另外一个刚才我们一开始开篇问大家你皮肤干你会做什么，大家都不会做的一件事情。 我会做什么？我会往脸上拍水，然后会做面膜。我周围还有很多朋友不仅吃猪蹄还熬各种各样的汤，反正是补水。那不会做的事儿是什么呀？不会做的事儿是什么？ 我这样，我先问问你，你自己洁完面以后你正确的护肤步骤是什么？ 我正确的护肤步骤那太容易了，这个不仅仅是我，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你要是想护肤的话肯定先用最稀的啊，我说的稀是它大家一倒，如果那个黏黏糊糊的什么膏啊乳那都往后排，最稀的第一层肯定是水， 嗯， 所以我有的时候会涂一点这种化妆水， 嗯， 然后涂完化妆水以后就是精华啊， 嗯， 这是很多朋友都会用的精华。 嗯， 然后呢，用完精华以后，按道理说就该是眼霜了。 嗯， 啊，这个因为眼霜大家注意，虽然都是霜，眼霜比面霜啊，按照 护肤品销售的导购跟我说，眼霜的这个油脂要比面霜的油脂要成分含量要少，还要更细腻，所以就是眼霜贵面霜便宜的一个原因。我说的是按照同样的量啊来去比较，所以呢得先涂眼霜啊、然后再涂面霜。大家注意，如果您要是我基本上白天还会用隔离霜，如果我外出的话、我晚上就不会用隔离霜了。就这几层我都用完了。 用完了， 这是彩妆之下的这些部分。 就是我再总结一次啊，你洗完脸以后你的步骤是水、精华、眼霜、乳，然后是隔离，然后才是化妆。 对 啊，上 BB 啊或者上粉底液了， 对 吧？ 对 对，然后我就想，我要是一男生，我会觉得这女生怎么那么麻烦呀、对吧？ 其实不仅男生觉得麻烦，我自己用的时候也觉得挺麻烦的，所以我有时候经常选择全能乳液，我就都省事了，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哎呀，我跟你说，这全能乳液也不是全能的，它就是当时来中国的时候取了一个好名字。 不，我实在觉得费事儿。 然后那行，那我跟大家说一下，白天跟晚上的顺序不一样。 嗯 啊，然后白天呢是这样啊，正确的步骤我说一遍。水，眼霜，精华，防晒，乳，化妆 啊。我会把防晒放到最后，放到这个涂完面霜以后。为什么防晒要提前呀？ 对，防晒要在面霜之前。 可是我用了隔离霜，我在面霜 这样，就是我不知道你的隔离霜是不是含有这个防晒成分的。因为现在很多的 BB 霜啊或者这个粉底啊，他说我都是含有这个防晒成分的。 对，我的隔离霜就含有防晒成分的。所以如果我要不是经常在户外的话，长时间在户外，我原则上不是特别经常使用防晒霜，我就是用了我的隔离霜，因为你还要再涂粉底，粉底也有防晒的。 其实人这一辈子要做的唯一的一件大事就是防晒。不管你是小朋友还是大人，因为如果你年少不防晒啊，老年斑特多。 记住这句真言，年少不防晒，老年斑特多。 对，我要说一下，就是我刚才那个顺序我再重复一遍，我觉得具体的这个原因我们就不再多讲了，大家就把防晒这个概念深入到骨髓里边去啊。白天出门前，水，眼霜，精华，防晒，乳，再化妆。明白了吗？ 师傅，您的知识渊博，博古通今，众私塾学堂之中，想必已经无人能及了呀。 哪儿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还没听过知识开讲吗？令为师受益匪浅呐。 哦，世上竟然有比我们学堂还厉害的，我要去听听。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电波中的知识学堂。 氨基酸、维生素 C、 烟酰胺、皂基、抗氧化剂等等等等，它们是什么，有什么功效呢？知识开讲节目今天不讲化学，讲水润护肤。秋冬来临，各种水润护肤品热卖，要想解决不同的肌肤问题，成分是关键。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节目邀请资深成分党皂皂女王陈静谈水润护肤，拒绝瞎买，护肤成分党支招，欢迎收听。 白天和晚上有区别 啊？晚上不用抹防晒了嘛，但是晚上你说我这一天了，我在外边晒了，我就需要美白，我需要修复，对吧？那我们晚上呢，记住一个很关键的原则，叫水油水原则。 水油水， 对。然后因为你现在看到很多这个夜间精华的产品，其实都是基础油配芳疗，就配精油，就是算是这个复方的油的产品。 我看到了很多的那些化妆品啊，他们的介绍，为什么里面要含这个精油呢？是咱们不说精油的很多的好处，各种各样的好处，诸多好处，只说其中的一点，它能够那种导入性更加强，让它的这个营养物质皮肤更加能够吸收，真有这么神奇吗？精油的作用 啊？对，因为它的分子特别小，精油的分子特别特别小，小到什么样，它是可以通过皮肤吸收进入到我们全身的循环系统的。 的。 所以大分子和小分子的这个吸收程度肯定是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经常听到的一种保湿成分叫玻尿酸。 嗯。 这个大家都听过吧。 嗯。 它其实是大分子。如果去敷一个面贴膜，它里边是玻尿酸成分的。这个玻尿酸因为是大分子，它就进不到肌肤的底层，但是它会作用在肌肤的表层，它对于修复你皮肤表面的这个起皮啊干屑啊它是有用的。 嗯。 但是你说我通过吃猪蹄儿我把玻尿酸补到脸上去对，它永远进不到肌肤底层嘛，它没有用的。那 然后比如说我们现在晚上睡觉前我们会用到这个，我们很多现在有一些女生啊从这个日本买那个美白丸。 嗯。 对啊。 不仅仅是日本的美白丸，像韩国的那种美白的面霜，它抹上以后能够让你脸上特别白特别细腻，还能收缩毛孔，还能保水，而且它还特别说不用卸妆，就类似这样的产品特别特别多。 我们把这种产品呢，我们先不论它的好坏，我们就说晚上咱们应该干哪几步哈。 嗯， 刚才都跟大家强调了水油水对吧。 嗯， 晚上水眼霜。 嗯， 眼霜永远是不能漏的。 嗯， 啊，水眼霜，然后是添加这个精油的植物油。 嗯 啊，薄薄的一层拍干净，它吸收很快，大家不用担心说油不好吸收。然后接着呢你再去上精华。 哦， 或者是抹一个睡眠面膜。 刚才他们说的不管是美白丸也好还是那种美白的面霜，他们虽然都号称说你晚上也不用卸妆就一直就抹着。其实陈静的意思应该是不太适合大家晚上使用的是吗？ 是这样的，这个就讲到我们晚上很多人会做面膜。 嗯， 到底做完面膜以后还要不要再做什么？ 有的人说面膜做完以后吧要洗，有的人说面膜做完以后呀不洗，所以导致我呢就是做一次洗的再做一次不洗的，这是我的选择。 我再一次想象如果我是一个男生，我觉得你们女生怎么那么麻烦。 知道我为什么不经常用面膜了。 对啊，我们接着把刚才水油水的部分讲完啊。 嗯， 因为这样你一个正确的步骤你做下来，第二天晚上早上起来你会发觉你的肌肤状况是非常非常好的。 嗯， 如果你再有一个很好的睡眠，它在睡梦中它的修复能力就非常强，吸收的也好修复的也好。 嗯 嗯，基本上如果你的步骤做对了，你头一天晚上比如说你可能一脸的状况粉刺啊痘啊什么都有，第二天起来好大半儿。 其实也正是啊，大家使对了这些水润护肤的产品才会有的一个好效果。 对， 但是其实也好多朋友都掉坑里了。 对，所以掉坑里是这样的，比如说我跟别人说你晚上得用点油，人家就会觉得我已经是油性肌肤了， 对， 啊，还让我用油，我不是更油了吗？对，然后那其实呢油是可以，一些油脂的成分是非常接近我们身体油脂分泌的成分的，所以它是很好被吸收的。我们现在很多人抹这个身体乳啊，就觉得抹身体乳是这种乳液状的，嗯，白色的乳液状的哈。那其实如果你试试，你在一周当中有一次你洗完澡，就是洗完澡马上你身体上还热乎的时候， 嗯， 你就把这个基础的一些植物油脂抹到身上， 哦， 薄薄的一层，你去睡觉。真的五分钟十分钟吸收了，第二天你觉得你皮肤比你抹身体乳效果还要好。 没错没错，其实这个原理大家很容易能够明白。刚才陈静为什么特别强调了是你晚上洗完澡以后或者你是清洗完了就赶快抹油，这个时候呢你的肌肤啊并不是缺水的状态，而是已经有满满的水了，而油起到的一个作用是形成一个膜，让这个水分呢别那么快的就散发出去。而这个时候如果大家想想，你抹的不是油，你抹的是那种水质的，那不是没有形成那种保护膜，所以很快就要蒸发掉了。这也是用油的产品的一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形成保护膜。 对，因为好多人去做过油浴， 嗯， 也是SPA的一种，它可能就是在这个浴缸的水里头有一些油， 嗯， 然后你起身以后你就发现你身上敷一层薄薄的油脂。 我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啊，其实关于到底晚上你用油哈，用水，我翻了一些资料，我发现了是怎么回事。陈静啊，我是小白，然后找的资料，我的一个总结。大家为什么有的人脸上特别油啊？有的人脸上呢会有某些区域特别油，一方面当然是你皮肤的一个本来就是这样的一个基础，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啊，皮肤为什么会出油？我各种的搜索查了，就是因为皮肤那地方特别干，因为我们皮肤不能够分泌水，所以它就分泌油脂来润滑皮肤。 嗯， 也就是说你脸上特别油的时候，其实是告诉大家你的脸上缺水了。 嗯， 而这个时候呢先 有水的产品，然后再锁住水分，才能够保证您这油田不那么油。 没错，这就是我刚才跟大家强调的水油水。但是再细化一下，很多人想在夜间偷偷美白哈。 嗯、 我们刚才不说的了，在这个油脂加了精油的这个油里头去抹一层嘛。加什么精油管用呢、嗯？加柑橘类的精油。 为什么？ 尤其是柠檬。 哦、 啊，柠檬精油它是含有丰富的维 C， 要是我这个不加柑橘的精油，我吃俩柠檬行吗？ 啊，也可以，但是作用就很慢了，你可能得连续吃一年。 哎，说到这一点，其实也特别跟大家说一说啊，现在很多的这些美白水润的产品里面都说添加了维他命 C， 也就是维生素 C 啊， 嗯， 那到底有没有用呢？刚才你说了，如果我们要用精油的话。柑橘类的精油， 嗯， 那里面就富含维生素 C 嘛， 嗯、 是管用的。 嗯， 如果是这些比如说面霜里面啊，或者乳液里面加了一些维生素 C 的话，那它能不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呢？ 嗯，肯定起到作用的。就是维 C 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美白。我们接下来会说到两种美白的成分，嗯、一个是烟酰胺，一个是维 C。 嗯， 那我们先讲讲维 C。维 C 呢，它主要是来自于柑橘类的提取， 嗯、 这样的一个。成分，那可能有的是形成精油、 嗯、 有的是我们通过人体自己去吃哈。 嗯。 但是我说吃的作用比较慢，所以我们还是用在脸上。但是如果你市售的这种维 C 呢，你是要自己用的话，它会有一个很大的技术难题是不好解决的，因为维 C 的活性特别强。 对。以高温呢、啊、或者是 对它活性强，它是不能见光， 嗯， 它的光敏性特别强， 嗯， 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建议大家白天去护肤的时候用这个含有维 C 的产品，而是晚上入睡前， 嗯， 因为你黑暗之中嘛，它就不存在说光敏性会受到影响。嗯、那如果你是白天用这个维 C 含维 C 的产品，你会发觉它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了，就是越晒越黑， 嗯。 就是因为你使用了这种含维 C 的产品，它的不稳定性，它的光敏性， 嗯， 所以我们只要是柑橘类精油，我们都是你又是作用在皮肤上，不是通过吸嗅去治疗的话，那你是直接的就是要晚上用。 我们刚才说到了啊，很多朋友为了有水润护肤的这样的一种效果， 嗯， 那用了各种各样的产品，谈到了有 VC 的产品，有加了这个烟酰胺啊，烟酰胺它的作用是什么样的呢？ 烟酰胺也是美白的一种成分， 嗯， 这两年呢也是特别火，烟酰胺呢最多在化妆品里面一般加到2%，它就是很美白的效果了。 嗯， 但是烟酰胺呢，它，嗯，怎么说呢？它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我推荐的原因是因为它的这个过敏性比较低。 嗯， 就是它敏感肌肤的人也能用。所以这两年呢，我是觉得烟酰胺含有烟酰胺成分的美白产品，我觉得大家是可以考虑的。 有一个问题啊，很多产品都说你在夜里面睡觉的时候就偷偷美白了。 嗯， 那像烟酰胺也好啊，还有维他命 C 啊，这两种物质啊，要不要你涂一段时间以后就要把它洗掉呢？还是说可以涂一晚上？ 啊，涂一晚上。 啊，那还不错。 涂一晚上就懒人嘛。啊，然后说到这个早晚的这个护肤流程了啊。这个我想大家一捋就明白了、 嗯、 啊，怎么样能够很好的保湿，真的叫水润加保湿，保湿很重要。 嗯， 那刚才呢我就提到了一个在皂里面很重要的保湿成分叫甘油。 嗯， 甘油是由植物油通过化学反应生成的天然保湿剂，但是一到冬天呢，我们去那个超市，我们会看到很多的这个护手霜有甘油添加的、 嗯， 还有凡士林添加的、嗯、 对，所以 对，那这时候呢我们就说到这两种不同了， 到底应该用甘油还应该用凡士林。 对，甘油的保湿的原理呢，是我附着在皮肤表面帮你去吸收空气中的水分， 嗯 啊，大家都来吧，哎，我们一起来保护主人的水润、 嗯、 但凡士林是干嘛呢？凡士林是门卫， 嗯 啊，堵在你的毛孔，你们谁也别出去、 嗯、 就水就出不来。但是凡士林的产品呢，是通过锁住，就是叫守住水分，然后不让水分出去，达到保湿的效果、 嗯、 但是因为凡士林来自于矿物油的生成物、 哦、 用久了呢就会有一个问题，因为你毛孔老堵着也不是个事儿嘛， 嗯， 哎，它可能就会让我们的皮肤越来越暗淡， 所以啊，也有很多的护肤专家就谈到了，大家不论是用某一种的护肤品，如果你用了一段时间以后，一定要赶快换其他的一些产品，就是不想让它的这个副作用或者说不好的这个地方影响你太多。然后几种产品搭配着使用，或者说替换着使用，可能对皮肤的好处是更多的。 其实我觉得我们也不用太担心，因为现在的女生啊，真的是朝秦暮楚，都拿自己做小白鼠啊，一听什么好，一窝蜂都上。这段时间流行 VC 啊、哦，我买 VC 的啊。这段流行那不泰国什么 VC 水嘛，对吧？ 嗯。 这段时间又流行烟酰胺的这个什么小白瓶，哦，又烟酰胺了。过段时间又什么玻尿酸的什么涂抹式的，哇、哦，水光针对吧？哇，又一。我觉得女生就天天在追，但没想明白自己是什么样。 水润护肤，大家很多人都特别看重面膜啊，面膜的使用啊，陈静也给大家补充一下吧。 跟大家说个笑话，就是我今年五月份带了一波人去意大利看澡堂子，然后呢，我有个好朋友就跟着我一起去了嘛，跟我睡一屋，每天早上都能听见他一声惨叫，然后从脸上揭下来一个面贴膜的壳。 你的意思他带着面膜一晚上？ 因为我们每天在外面旅行嘛，可能每天都是要走2万步， 嗯， 特别疲劳，嗯，但是所以到了酒店都是快的洗澡，洗完澡就赶紧想敷个面膜，因为这一天太阳也挺强烈的， 嗯， 想着补个水就睡，结果都是刚敷上就睡着了，然后早上起来那个面贴膜在脸上就成了一个壳。所以你想，你本来是想补水，结果人面贴膜反过来把你的脸里的水粉都给吸干了。 所以用面膜时间不要太长， 对，面贴膜真的是15分钟足够了。 嗯， 我们来说说市面上的面膜大概分这几种啊。一种是混合式的面膜，就是我们要粉和精华自己调的，这种也是敷15分钟足够了。第二种呢就是常见的面贴膜， 嗯，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睡眠的免洗的面膜， 对 啊，还有一种呢是睡眠的但是要洗的面膜。 嗯， 所以大家在买的时候呢，针对自己的生活习惯，比如说像我这种懒人，我是绝对不会去买面贴膜的， 我是绝对要用睡着可以用的免洗的那种面膜。 你比我还懒。对，那所以呢，我觉得首先是考虑生活习惯，你看我们这个就跟别人想的角度不一样， 嗯， 老想着说我也得面膜，但你想就像发生那个都能揭下来一个面具，这就很可怕。首先根据自己的习惯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 嗯， 然后呢，我觉得秋冬季节来讲的呢，我个人是比较推荐是免洗的睡眠面膜的 啊， 嗯，因为有一些成分比较温和的，确实是你洗完澡，你看你用完爽肤水眼霜，然后你就可以用这个免洗的睡眠面膜了，它是不用洗的，第二天早上起来可能肌肤也能修复的差不多。那至于喜欢用这种纸质的面贴膜的朋友，就是一张这个贴上去的这种朋友，至于揭完以后要不要洗，我的建议是洗。 为什么？要不然那里面的残留的物质会对皮肤， 对，因为其实有用的物质已经被肌肤吸收了，比如说我刚才讲到的作用在表面的玻尿酸， 嗯 啊，或者聚藻类的这种保湿成分， 嗯 啊，它已经吸收完了，它剩下的部分它就是大部分可能就是一些锁水的矿物油脂的分子啦， 嗯， 或者是一些别的残留的物质，没有必要让它留在脸上再去堵塞你的毛孔。 今天我们请到陈静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啊，比如说你是什么样的皮肤，你适合什么样的产品，那么不同的产品它们的优缺点，还有啊不同的身体状态、皮肤状态，还有季节，那产品呢也要和它相适应。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啊，但是并不复杂，大家掌握了原则，您就可以举一反三，就能够在自己的脸上开展下一步的实验了。 对，其实还是记住今天敲黑板的几个小重点，我最后做个小结吧，就这样大家就记住这一句就行了。首先呢，明白自己是什么肤质，那么干性肌肤的人呢就是用这个油性的卸妆液，然后呢如果你是油性或混合性的肌肤呢，你就用这个卸妆乳或者卸妆水。那么我们在洁面的时候呢，并不是皂基产品就一竿子打死，首先要看它是不是含一些致敏的成分，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了有一个致敏成分现在欧洲都已经禁止了，叫甲基异塞唑林酮，那如果没有这种致敏成分呢，其实都可以考虑。第二个呢，在这个皂类来选洁面皂的时候呢，就是选冷制皂，因为它除了清洁呢还有甘油可以保湿。